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有效，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高质量生活状态。通三脉、贯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不一样的驱病养生智慧。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陈主任呢？ 哎，你好。哎。 哦，我首先祝福你吉祥安康长寿。 哦，谢谢谢谢啊。 我先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下的吧。 好，您说。 我是一起做病的人。 啊、 哦。有脑梗、脑萎缩。 啊、 哦。白内障、冠心病、高血压。 啊、 哦。骨关节病。 啊、哦。病好多呀，嗯。 啊。我现在吧服用那个80多天了。 嗯。情况怎么样啊？ 我现在已经受益了。 现在受益了是吧？啊， 啊， 哪些地儿受益了？ 哇，我首先是两个主要的问题跟你说汇报一下的。 嗯，好，您说。 我这骨关节病是关节炎呐，这60多年了。 啊。 每年吧，这个出院后啊，就疼、 嗯， 吃了不少药， 啊、 不见好。 吃了不少药不见好。嗯。 哎。现在就感觉见效了，后面、 嗯、 这膝盖委重区两边外侧， 嗯， 就红肿发痒， 嗯， 出汗了， 嗯，膝关节出汗了。 消除以前的夏天呢、啊，就是冰凉的， 嗯， 现在感觉热乎了 啊，现在感觉热乎了，嗯嗯， 啊，过下去蹲不下去，起不来， 嗯 嗯，现在活动。方便了 哦，蹲下去能起来了，现在活动方便。嗯， 一个白内障， 嗯， 也见效果了。 白内障也见点效了。嗯， 我的白内障吧，没出院以前， 嗯， 做饭的时候切菜好像忘小切了。 嗯， 插电饭锅的时候，有时插着电源半个小时就烫。 哦， 现在服用了。一个半月以后，现在伸手就能插上了。 哎呦，插电源伸手就能插上，您老可得当心点、 啊、 您别摸在那个插头上、 啊、 你得摸在那个后头那个地方啊。 看东西也清晰了。 啊，看东西清晰了，嗯。 我服用了2个多月以后，有很多同志到我家串门来， 嗯。 和那个送烟花去的同志来看， 嗯。 这老爷你都这岁数了， 嗯。 我说你猜。 嗯， 你也去了。 嗯， 我说我已经87岁了。 哦，八十七。嗯，他们说你不像。 看你脸色那么红润，气多好啊。 嗯，气色好了。 另外 的 头发，那发根呐、啊， 嗯， 黑的也加强。 哦，头发发根黑的长出来了。 啊，刚才原来就发根有1-2个长、 嗯， 现在有12个长度了。 嗯嗯，太好了，嗯， 哎，所以叫做我这两个受益，我感到特别高兴 啊。 我切完之后就很感觉是说，我感觉是光明有希望了 啊，有希望了。 原来我就怕这单 进超了儿女。 嗯， 我那是这个生活行动的部分看不到。 是啊，咱老同志、啊、 现在看着有希望了。 咱老同志就怕拖累孩子，也就怕自个儿动不了。 啊、 现在您看看，蹲下起来啊，87岁了，做饭自个儿插电能看得见了。以前插半天都插不着 啊，这会儿眼神也好了，关节也好了，啊，说话也挺清晰的。这个头发根里也见着黑头发了，您说这个是不是最好的作用啊？ 对呀、 啊， 啊，我叫你是安师吧？ 哎呀，你就管我叫 三对吧？ 你就管我叫那个徐老太太就行，咱都是老头老太太了啊。 你我虽然比你大几岁，但是我感觉还是。要上爱丽丝比较好 啊， 因为我在你身上吧学了不少知识， 啊，学 了不 少 知识， 嗯， 做人的哲理， 嗯嗯。 现在的话，我以前吧是抱着怀疑的心吧， 嗯嗯， 因为以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钱， 是。 啊，我听了你的广播，我听了半年多了， 听半年多， 啊啊，最后我准备。就买那个，我说不好，这么多花几千块钱当学费了， 我当学费了， 我那么考 虑的，我不让你当学费。 那个万几号学习，见效果了。 嗯，咱老同志就高兴了。嗯， 哎，我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啊！我跟您讲啊，咱老同志啊，年纪大了，其实呢，这个身外之物啊，咱到走什么都带不走。咱现在活着，咱就健健康康的，哪哪都不疼，能吃能喝能睡能拉能走，嗯，就行。 我还有个想法， 嗯，您说， 你这个一桶水，一桶一罐呢，我想给他起个名字。 哦，你给我这起个什么名字？嗯， 疑难杂病的克星啊。 哦，疑难杂病的克星啊，一桶一罐疗法。啊，确实他也是真的是这样。 这是我这个先进的体会给他提的名字。 啊，所以咱老同志呢得病你就选择吃药。吃药呢你还得搞明白啊，别吃错了啊。 啊，徐学院呢， 哎， 你实验工作忙，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好，老哥哥，我跟 你 讲啊。啊， 身体健康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哎好， 嗯， 谢谢了啊！ 啊，好了，祝您健康长寿啊！ 哎，长寿！ 哎，好，再见。 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是那个结肠炎，那个溃疡性结肠炎。 哦，溃疡性的结肠炎。多少年呢？ 有点，那年头可多就多了。 嗯， 从那个我实际有点家族史。 嗯嗯。 我是遗传，有点 遗传。 在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就这几年有7、8年、8、9年。 嗯， 这几年就大了，严重了，严重就便血。 啊，现在开始便血了。嗯。 啊，便血，我就看了，反正每年都看，看完了好好，反正就这么的，完一到现在。 嗯。 现在最近吃了，一来都1个多月了吧。 嗯。 完了，吃药也现在也不见好。 吃药也不管用了，嗯， 现在就肚子小，肚子发凉啊， 肚子发凉，嗯， 哎， 嗯， 肚子发凉，里头就像有点不舒服，就像多少有点胀似的，还有点 胀， 嗯 嗯嗯，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肚子不舒服还是？ 嗯， 一天呢大便好一次， 大便好多次， 嗯， 还有便血。就是这些情况是吧？ 肚子腰还有点疼。 腰还疼，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没有了吗？就这个问题吗？ 主要就这些。 啊，

好嘞，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哎、 好吗？ 哎，好，徐主任，再见。 哎， 谢谢您， 再见、 哎，身体一定保重，谢谢。 哎，不用谢，哎，好，再见。 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做事实格的事，脚蹬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I feel so I feel so yeah so so so we 说说说过的人都有安在你老友有些人都有有些是朋友有些人都有说到是说闹不起来后果一切都都没有。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